为了更好的解决一些其他问题呢，我们对两阶段工作学习进行加强。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呢？我们看，在两阶段封锁协议下，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事物的激烈回补可能发生，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。我们看看右面的这个图，它涉及到三个事物 T9、T10 和 T11。 事物 T9 呢，首先谁想对苏西向 A 加排碳锁，然后谁想对苏西向 B 加共性锁。在写完苏西向 A 之后呢，立即释放掉 A 上的排碳锁。接着是事物 T10 呢，去谁想对苏西向 A 上的排碳锁，然后写苏西向 A， 接着又释放掉苏西向 A 上的排碳锁。当然，如果在事务 T11 的 Red K 质量执行之后，事务 T9 发生了故障，也就是说，当事务 T11 谁抢了数据向 A 上的共性锁，并且执行 Red A 质量的时候，这时候事务 T9 发生了故障。只要事务 T9 发生故障，那它就要回轨。由于 T9 的回轨就要引起事务 T10 的回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务 T10 它所读的数据项 A 是由事务 T9 所写的，因此事务 T10 也必须跟着回轨。同理，事务 T11 它所读的数据项是由事务 T10 写的，因此呢，在事务 T10 回轨的前提下呢，事务 T11 也必须回轨。也就是说，由于事务 T9 的回轨，哎，激烈的引起了事务 T10 和 T11 的回轨，我们把这种现象就是激烈回轨。当然在两阶段封锁协议中，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激烈回轨的现象。